兄姊妹早晨好，今天我来一路上看到天气非常好，而且呢我感觉心情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一起来的车上呢有四个是马凯大学的同学，那么他们是来自，不是来自苏州就是来自杭州，我们讲是从天堂而来的。那么从天堂来的同学们到了我们教会，我们可以是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天堂，所以的话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那么其实我来的时候呢，我也在想这一段经文，我想起一件事，我发现呢最近我们大学里最近一两年来了很多中国来的同学，其实一直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来之前呢甚至我都去年回去见到他们的父母，他们为孩子留学的时候做了很好的准备，准备得非常周到，他们对他的衣食住行准备得非常非常周到，他让他们读书的话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有很多父母甚至连孩子的手机啊什么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甚至连信用卡都准备好了。那么我听到一个故事，不是我们这边，是加州，在旧金山那边有一个中国学生，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到这儿读书，因为学习很忙，晚上睡得很晚，早晨起床呢要爸爸妈妈从北京打电话，把电话铃让他把他叫醒，每天如此。我真是感到爸爸妈妈这个心真是好，就说父母爱孩子这个心，就我想起今天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那么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9节到第17节。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上个星期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的15章的第1节和第8节，大家想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分享的什么题目吗？是葡萄树，是不是？枝子，讲到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都是他的枝子，我们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要枝子的作用就是要结果子，是吧？所以我们这段经文我想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有所触动，因为上一次我说有一个姊妹找到我的太太跟前说，哎呀我这个身上是不是被修理过，很有点害怕的意思。其实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所以呢我今天的经文呢主要讲的题目是蒙神拣选的人，但是我们这一段的主题经文从第9节到第17节有一个主题，就是说基督徒是蒙神拣选的人，这是在15章的16节，刚才我们刚念过的，就是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在拣选的这事情上神是主动的，也是主动施恩的。蒙拣选的人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他的拣选，以后我们这一生都会走在蒙福的道路上。我在路上跟一位张老师一直在探讨我们信了主以后为什么会蒙福，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爱我们，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寻找他的孩子。当然，他不是说每天早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起床，但是，他确实在寻找他的孩子，为他的孩子预备了最好的生活环境，幸福人生的一切条件。为什么？为我们预备好了空气，预备好了蓝天，预备好了碧海，预备好了很美丽的湖。刚才一路上讲，他们说你们 Madison 这个地方很好，一个是有麦子吃，还一个这边有很漂亮的湖，这湖比我们的大湖还要好看。我们想起是谁造的这个湖，所以我们想想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气息，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做儿女的在接受了神的美好大方的供应之后，我们没有感恩的心，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背离了我们的天父，背离了我的父亲，我们人和神远离了，我们成了不认识神的人。甚至我都感到我的祖先我都忘了，为什么？明明是神造的人，我们却说我是 猿猴变的。我的祖先是猿人，很奇怪，进化论就变成了一种所谓的道理。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人是背离了神，不认识神的人，甚至把它先入为主，觉得好像我们人都是进化而来的。我就在想，神，我们这位天父，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曾经用一颗很伤心的口吻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看，人藐视神，人不认识神，甚至人还讲的人要代替神的地位。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让我想起我上个月来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巴别塔。大家还记得巴别塔吗？我们讲到人要做神所能做的事儿，人有这个雄心。前几天不知道是哪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细胞，用电脑做的基因，把它做到细胞里面的细胞可以繁殖，就是说人可以创造细胞了，人可以创造生命了。这牵扯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问题不在说人能不能做，而是神，人为什么要做，人要显出自己的能力，人定胜天，人背离了神。所以神亲自来找人，来找失丧的人，这就是说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人。耶稣亲自来找我，让我们有机会回到天父的怀抱当中。神找人的机会是通过种种机会的，我们想到没有？也许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说有人请我去的，而是我路过一间教会，听到里面有很美丽的赞美诗，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赞美诗的声音就打动了我，让我坐在那边坐了45分钟。尽管讲得到我听不懂，但是这诗歌让我很美。我们有的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因为教会举行的欢迎会，很多同学他们到了美国以后，他们吃不惯西餐，他们看教会预备的中餐，他们看的饭很好吃，他们都到教会来了。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了，是吧？我们种种原因，有的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是信主的，把我们带到种种机会带到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来到天父的身边。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是神在通过种种机会来找我们。如果我们有了一颗接受的心，谦卑的心，更多的时候耶稣是靠着亲戚朋友来找我们。很多朋友，信主的朋友，他们来找我们，带我们到教会来，他们给我们传福音，他们冒着一个危险，是什么危险呢？冒着我们拒绝的这种危险，愿意让我们得到永生。弟兄姊妹，被拒绝的感觉不好，我不知道你申请过工作没有，你被拒绝的感觉很不好。弟兄姊妹，当有人给你传福音，你拒绝的时候，这感觉是不好的，但是他们这样还是愿意，为什么呢？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从中我们看到一个事儿，在人跟神的关系上，神总是主动的，神先来找人，不是我们先找神，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是我们讲的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神拣选我们。但是我们人有一个误解，好像是我们选了基督。有人是不是想过说，哎呀，耶稣基督很高兴，说，哎呀，你在万神之中拣选了我，我能被你选上，我感到十分的荣幸，是不是这样？哎，我们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过，说我到美国来，现在我在研究所有的宗教，我比来比去，比了穆罕默德，比了什么释迦摩尼，比了菩萨，比了好多好多神，我发现这耶稣基督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想听他讲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人总觉得好像是我们在拣选这个神，但实实在在搞清楚，是反过来，是独一的真神拣选了我，不是我从万神之中拣选了神。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弟兄姊妹，拣选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 不是靠我们的智慧。有时候我们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啊，我们不了解神的拣选的主权和人的意志的关系，甚至我们为这个事情有时候经常会争论不休。那么实际上这两条，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之间，是圣经中的两个很重要的启示。第一，我们能够得到得救，是在神的创立世界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就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讲。第二个就是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我们靠我们的信心接受了这位主。弟兄姊妹，圣经的启示有很多是超过我们人的智慧的，我们也要用信心来接受。我个人的理解，对于神的主权和人的这种选择，我想用一个我的理解，就是说从时间观念来理解。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中，对不对？不对，我们生活在四维空间中。为什么？有个时间，我们人是在时间中生活的。我们人在今天，我们知道过去，但是从来不知道未来，因为我们人不可能跨过时间轴到未来去。但是我们的神可以，神在时间轴上是任何地方它都存在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2010年，我在这个地方，神已经知道你2015年在干什么，要不然就不是神了。所以2015年你干什么，神知道。2100年你在哪什么地方，神知道不知道？知道，但我也知道我在哪儿，是不是？弟兄姊妹，但是你2100年，你是不是得到拣选？神当然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天国中得到拣选，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我们，我们不可用神人的眼光来看。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拣选我们？神是在天上坐的没事干，到地上来走一走，或者拜他的儿子来转一圈再回去，是不是像那种所谓天女下凡一样，在天上吃饱了没事干？不是这样。神拣选我们有四个目的，这是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目的，是神拣选我们能够得到真的爱。所以15章的第9节和第10节，大家有圣经的话打开圣经，15章的第9节和第10节讲到一句话，说怎么说？我爱你们，正像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这里面讲到一个天父的爱，我们蒙拣选得到的是真正的天父的爱。为什么呢？天父的爱，我们什么叫天父的爱？我们能不能测度一下神的爱是什么？我以前曾经讲过一篇道，叫神的爱的测度，如何了解神的爱。结果我发现，我开始要讲道的时候，我发现我这命题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不可测的，耶稣基督的爱是深不可测。因为圣经里在103篇讲的话说，天离地何等的远，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所以我们要想了解神的爱，就像瞎子摸象一样，就像我们用斗量大海的水一样，我们无法测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因为再往后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在13节讲的话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我那次到中国去，到中国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教会，看到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有一次到教会去，她说我听到一个牧师在讲爱，讲完以后呢，很快她说我要接受主耶稣。她说为什么呢？他跟牧师说，我听到你讲爱的时候啊，我很高兴。为什么？我从小我的父母就说我是一个，在我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呢，我是一个最有爱心的孩子，是个乖孩子。今天早晨跟那个张老师坐在车里，他就说他的女儿是个乖孩子，是吧？他说我是个好孩子，我很有爱心，所以我看到你们教会中的很有爱心的呢，我是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我愿意跟你们在一起。 所以我就接受主了。其实我们很高兴听到这位女孩子接受主，对吧？她想她的爱心可以在教会里得到发扬光大，但是她对爱有一个错觉，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为什么呢？好像神的爱跟人的爱是一样的，神的爱等同于世间的爱，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主的爱不是我们人的爱的一种延伸。弟兄姊妹啊，我们圣经里讲的神的爱不是人类爱的一种延长，我们人类间的爱和神的爱是两种不同的爱。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爱是怎么样呢？人的爱首先是有是自我为中心的，是吧？就是说我要爱人是有条件的，比如说我爱灾区的一个地震的一灾区的一个孤儿，我要领他，或者我给灾区的一些捐款，但是我要这我捐款的名字要写上。中国的很多明星在电视上做什么捐款，写个这么大的支票，就怕照相那个摄影机看不见，写着捐了几十万。他要的是名，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要留名，彰显自己的名。我们的神的爱不是这样，人的爱是有条件的，说清楚了很简单，你不爱我我不爱你，你爱我我才爱你。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不爱我我当然不爱你了。所以爱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那么人的爱是临时的，短暂的。中国大陆的后现代有个名言很有名，怎么说？说不求天长地久，怎么但求一曾经拥有短暂的爱。人的爱是短暂的，我们神的爱是长久的、永恒的，人的爱是有限的。可是我们人往往比喻神的爱用什么比喻呢？我们人往往用母爱、母亲的爱来比喻神的爱，似乎我们能够找到最相近的比喻了啊。但是这个比喻实际上不太恰当，因为神的爱和母亲的爱是两种不同的爱，一个是人世间的，一个是天堂的。我们听到没听过很多母亲虐待孩子的故事？听得少吗？不少。我曾经，我们在国内有很多孤儿，很多孤儿院里的孤儿，你去看看都是什么？都是女孩子。有的父母把他的孩子生下，母亲生下来以后是女孩就丢弃了，这女婴还少吗？很多很多，甚至美国也有这样事情。美国前几年我听到一个电视里一个故事，一个单身的母亲啊，她有三个孩子，她为了找了一个男朋友跟她男朋友结婚，竟然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到她的汽车里边，把车开到湖里边去，这个车就沉到水里了，几个孩子活活的淹死。这个是个母亲干出来的。弟兄姊妹，主的爱从来不是人间的爱，更不是人的爱的延伸。我们有时候真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我们听到有一句话，就是刚才在刚才的第十五章第十六节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刚才说人若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而且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讲的话，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爱。为什么？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舍命，是神爱罪人的这个爱，不是我们值得爱，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好处，神爱我们，我们严格讲我们自己根本不值得爱。我们这么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们这么一个背离神的孩子，我们胡作非为，我们干了很多不好的事，神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是做敌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了一句话，怎么说？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弟兄姊妹，约翰讲得很清楚，神为我们做了榜样。而且在十五章十四节讲的句话，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 弟兄姊妹，这个是看到一个爱。不是神的爱很抽象吗？神为什么爱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看到耶稣你就知道。请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我们可以活，有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爱。所以说我们蒙拣选，第一个是得神的爱。好，第二点，蒙拣选我们得生命。就这一段的话，我们很多人也很清楚了。其实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是不是？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可以吃饭，我们可以开车，我们可以说话，我们人生命都有了，为什么还得什么生命？我还有什么生命可以得呢？这话可能不太明白啊。耶稣基督说，如果耶稣说啊，我来了，因为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说我来了是要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太好懂，是不是？尤其对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什么叫让我得生命？但如果耶稣这么说啊，你随便说，我来了是让人更长寿，这比较好理解，是吧？是让人更健康，是让你的事业更发达，是叫你更顺利。人一听就明白了，哦，是长寿、健康、发达。我已经有生命了，可见耶稣基督讲的这个生命不是这些生命，他讲的是我们所没有的这么一个生命。我碰到很多访问学者来到美国来工作，工作一年两年就回去。我说你来美国访问学者干什么呀？他说我来一年两年，我回国以后呢，我就可以比较容易晋升，可以评职称可以高得很快。说我到美国来，经过这过程跟没出国就不一样。我说这好啊，这个事情。他说我是实际上是来镀金来了。我们马凯的有曾经遇到个访问学者，我来一年实际上干不了什么事，但我回国就不一样。他回去后他的生命就不一样，好像不一样了啊，出了国是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得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就是圣经里讲的这个永生。这个永生不单单是数量上，永生是永恒的生命，永远不死，是不是？不是，这个永恒的生命是 everlasting， 是永远的，不单是数量的。我们刚才讲这几位朋友是从苏杭来的，从天堂来的，但是你要去到另外一个天堂去。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在数量上得永生，而是在质量上、品质上更好。我们不是为了将来要上天堂，而且在今生今世我们的日子会更有品质。因为信主以后你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比以前更好，不是说你的钱多了你的工作就有了，而是说我们在生命的源头接上电。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同在，体会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和我生命中的目标。今天早上我还车上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都有个目标，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人对神的我们的目标很迷茫，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早晨就举一个例子说，什么是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标不是说你将来想当成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业上有什么发展。人生的目标怎么你能知道你自己人生的目标呢？弟兄姊妹，参加过葬礼没有？中国参加过追悼会没有？参加葬礼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们在美国参加葬礼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一个过世的朋友大家怎么说？我们是庆祝他的生命，我们不是追悼他。我们中国人都说我们怀着一个沉重的心情悼念某某人，对不对？在美国怎么说？我们怀着一颗欢乐的心情庆祝他的生命， celebrate his life， 因为他生命画了个完美的句号，大家对他生命有一个很好的评价。有时候会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一段话，这叫墓志铭。弟兄姊妹，你打算在你的墓志铭怎么刻？不是说随便乱讲啊，而是讲你这个人，大家怎么，你人生叫盖棺论定，你说什么？这个是你的目标，你朝着这个地方努力。你举个例子，我随便讲讲啊，这不一定是真的。这个比尔盖茨，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世界上挣钱最多的人。 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科学家说，我这一生中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得了什么奖，但是我离了三次婚，结了四次婚。这是他的人生就是很多享乐。你要想想你的目标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说我的目标，我跟这个朋友分享说，我第一个，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第二个，我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爱心就是要爱人爱神，我的目标是这个。弟兄姊妹，你信了主以后，你心里有爱，你心里就会有一个目标。我们现在有时候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接触不良，我们的心的源头跟神的爱没有连上，我们心里有记恨，有解不开的结。有时候这个结的话是剪不断理还乱，理还乱，我要死循环的圈子当中，我解不开。我想达到一个目标，我达到就好了。当你达到目标以后，发现这目标不是你想要的，你开始个新的目标，永远是在这个圈子当中，你解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断了这个电。弟兄姊妹，你信主以后，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蒙拣选得生命。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得到的新生命似乎是白白得来的，你接受了就有，但是不要忘了，白白得来，但是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为我们的新生命付了这个代价，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讲的蒙拣选得生命。第三点，蒙拣选得喜乐。这个是在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大家看这段经文。十五章十一节怎么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很有意思，喜乐，我们大家都要生活中都要有喜乐，是不是？但是，我又是疑问呢，怎么才能叫人得喜乐呢？而且圣经里还讲一句话，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句话好像是一个命令的，你一定要笑，不许哭，这样可以吗？因为我记得我出国以前，我的太太，就是我的爱人，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工作，他们有很多很年轻漂亮的舞蹈学员，很小，大概十二三岁。他有时候看他们去训练排练的时候，排练得很苦。你看这些演员跳得很好，很漂亮，跳舞跳得很好，他们练的时候很苦。那几个孩子练得下来，练一个姿势练不好，老师就训他们，你们还要练，不练你不能吃饭。这孩子就哭，这个老师一拍桌子，不许哭，笑。那孩子只好，因为他要演戏的表演的时候一定要笑，对不对？他只好是笑。我非常是苦恼人的笑。弟兄姊妹，我们的喜乐是不是命令可以得到吗？那么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啊，我们人讲的喜乐实际上不是喜乐，往往是一种快乐。快乐和喜乐不一样，是不是？快乐英文怎么讲？快乐英文怎么说？ happy 是吧？ happy 知道。喜乐是什么？ joy， 这两个词不太一样啊。那么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一种外来的一种东西，比如说外在来的。比如说我去吃一顿好饭，我跟这几个朋友讲说，我们今天到 Madison 来，我们 Madison 餐馆比 Milwaukee 的好，我们吃一顿好饭，大家很高兴，吃一顿饭很高兴，跟朋友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参加一个 party 也很高兴，我们去甚至到酒吧去也好像挺高兴，这是外来的。但是喜乐是从里边出来的，喜乐不是外边来的。另外，因为外来的东西，快乐是很短暂的，是吧？有时候很短暂，就那么一瞬间。所以有人追求这个，追求太多的时候呢，这种极端，所谓快乐的极端就是放纵。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快乐的极端就是放纵。什么样？喝酒，或者更糟糕的，怎么样？吸毒。他吸毒，感到哎呀，很这个打进毒品以后很舒服。但是喜乐是长久的，它不以外在的条件为转移。好，这是我们讲的喜乐跟快乐不一样。第二个，什么是耶稣的喜乐？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读过没有啊？ 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看着有经文讲说耶稣笑过吗？什么地方讲的耶稣笑过，或者耶稣微笑的回答，或者耶稣笑着说，有没有这个？好像没有啊。我们记载中耶稣往往是有个性的，记载圣经讲过耶稣哭过，是不是？耶稣忧伤痛苦过，没有记载耶稣笑过。但是我不觉得耶稣没有笑过，圣经虽然没有写，但是我们讲的耶稣的喜乐是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喜乐和我们人的喜乐不一样。耶稣讲这个你们要喜乐这句话什么时候讲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段喜乐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即耶稣讲的自己的喜乐，不是我们人的喜乐。耶稣的喜乐是在被死刑之前，被钉十字架之前不到24小时之内讲的喜乐。耶稣在此祷告的时候怎么说？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在他最困难，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在他最困难他被需要被安慰的时候，他却去安慰别人，他讲他有喜乐。他的喜乐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他的喜乐在马太福音11章讲了一句话，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你看他的感谢父的时候表现他的喜乐，他的喜乐是和神的交通联合。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两个字是什么？成了。成了是什么？他的事工完成了，我的事情完成了。为什么呢？他赎罪的计划完成了，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他的生命跟天父的生命连在一起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喜乐是和天父的这种交通联合，这是无比的喜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再看我的喜乐是什么，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个人是没有喜乐的，我们只能找快乐。你干什么事都是找快乐。今天是礼拜天，我们马海大学此时此刻正在举行毕业典礼，有很多的同学的父母都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知道他们戴上这个帽，是不是穿上那个衣服，叫他名字出来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我想大家都在为他照相，快乐，这是快乐。过后怎么办？我该找工作了。有同学，我要到芝加哥去找工作，我要去加州找工作，短暂的。弟兄姊妹，我的喜乐，我们人没有喜乐，这个喜乐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一段讲的话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要没有耶稣基督的喜乐，我们自己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得到的。而且说我们就要效法耶稣，耶稣的喜乐是因为他跟天父的联合，我们的喜乐是跟神联合，是跟主耶稣的联合，这个叫耶稣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门徒只要常在耶稣里守他的命令，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我们唱过一首歌，大家记得不记得？与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弟兄姊妹，天堂不是说死了以后再去，天堂，我今天跟神联合在一起就是天堂。有了耶稣就有盼望，有了盼望你就不会消沉。我刚才路上跟一个跟这位老师讲，我说我讲我自己的例子，我有很多很多的喜乐。我信了主以后，我以前很顽固，我说我不信主，我很理性，我说你要有人给我相信是主，你给我看一看我就信了，你给我证明一下我就信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了解到这位神，当我跟神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跟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感到生命中有种盼望，有种力量。4年前，2006年，我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呢讲起来大家都是谈虎色变的一种病。这个病我是在中国发现的，在检查血液的时候突然发现血液不对头，结果我看了这个结果以后，我紧张了有1分钟，跟大家讲实话就1分钟，我说我怎么得这个病了。 从第二分钟起，我心里就非常平静，而是我跟田玲在一起，我说我得了这个病，我们该怎么跟家里人讲，不要吓着家里人。我在想这么一件事，我心里没有一分钟的忧虑，有一分钟的忧虑，说句实在话。但是第二分钟开始，心里有种平安。但是我实在感谢神，让我在这个时候心里预备好了，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没怕。实在感谢神，我有机会得医治，有机会让我站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有机会看到我女儿去年的结婚，有机会看到在下个月我儿子的高中毕业典礼，看到我儿子上大学，我都为这事感谢主，因为我今天知道神是爱我的，我的病得到了医治，而且还在不断的得医治。所以的话，我对一切事情都是非常 appreciate， 不是一种抱怨，我对问题的看法变了，世界是这么的美好，神对我们安排的事情不管顺利不顺利没有什么惧怕。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喜乐常存在你心里。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蒙拣选结果子，这是我们的主题。为什么呢？十五章十六节讲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结的果子，我们还记得吗？上礼拜我们花了整整一堂都讲的是果子，还记得吧？我们说这果子不是普普通通的果子啊，你买一个葡萄，你买的梨，买的苹果都会坏，是不是会烂？但是我们讲的果子是长存的果子，耶稣讲说是长存的果子，长存到什么时间？能保鲜五年，是不是？不是，而是长存到永生的果子。世界上有什么事情可以存到永生？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什么东西可以留存到永生的？是什么事？那才是最有意义的事，你要去做它。你看，你能不能这么说？哎呀，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很满足。哎呀，我可以做这些事情，这么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一生没有白过，我这一生过得有意思，我不是吃了喝了就完了。有时候是不是你想到什么事情最有意思的事情你要去做的，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你想过这一生很虚空，因为人生下来就是走向死亡。大家都知道老子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出生入死，是不是？什么叫出生入死？不是说去打仗冲锋陷阵，这叫出生入死。出生入死的意思原文是什么意思？你出生的第一天就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你忙活了半天，挣了多少钱，你还会死，你躲不过这些。但是耶稣说你可以结果子。弟兄姊妹，结果子的人呢，脸是发光的，你发现没有？你走到外面听上，你说这个人不一样，你走到大街上说这个人不一样，你工作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人不一样。为什么？脸会发光。我不是说是真是那种发什么光，而是你真正内心里有这种东西，别人说不出来的。你有，为什么？你有耶稣的品格。我们上次讲到你有耶稣的品格，神看来是最好的。当你脸发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好消息告诉大家，把救恩的好消息告诉你的朋友。我们这个教会很受神的蒙福，因为刚才这个同学讲，哦，就在麦城，我说我们是米城，那么北方人喜欢这边，南方人喜欢我们那边，是吧？但是我们这个麦城教会有个好处，就在大学城当中，我们有很多的 faculty， 很多在大学做教授的，有的大学工作的，我们可以不可以自己脸上发光，把光照给别人？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多少中国学生，200、300、500，有人说1000。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结果子吗？你有没有生命在你心里？你有没有外在的果子去跟人传福音？我看到美国有个教会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教会啊， 它的周年纪念，不知道多少周年，20周年、30周年纪念。纪念呢，他们准备一个比赛，比赛的人有奖，有奖比赛，就是你画一幅画，题目叫做《垂死的教会》。这个画就很难画，有的是教会破，有好多人画了，教会破落了，荒凉了，房子塌了，什么这个玻璃碎了，等等等等。结果第一名得奖的什么样子的？第一名得奖的这个教会啊，他是说这个教会非常漂亮，盖得很大，非常棒，而且里面设施非常豪华，进进出出的人都是衣冠楚楚，都跟像我这样的，穿得这么很好的，一个个都开着豪华的车，人也不少。但是你发现在教会的角落，一个受洗池长满了野草，有青蛙在那个地方，乱得不得了。这受洗池多年没有人用了，怎么说呢？这个教会多年来没有人归主得救，没有人到教会来得救，这幅画得了第一。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就怎么样？有祸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到，我们不愿意成为一个荒凉的教会，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这些朋友们，这是个好消息，就是不断的有人得生命。所以我们讲完这得蒙福有这么四件事，得蒙福，我们得到这种蒙拣选以后，我们可以结果子。我们讲的蒙拣选得了父神的爱，蒙拣选有喜乐。我们刚才也讲到蒙拣选我们可以有生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讲到一个耶稣的托付，这个托付是在最后一段15章17节怎么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讲了两遍，在12章也讲到，12节讲的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美国一个杜克大学曾经做了一个调查，1972年到2005年，有30多年的时间，追踪1500个人，研究报告他们的社交关系、朋友怎么样。结果他2005年出了个报告说，美国人是越来越孤立，美国人的朋友越来越少。有1/4的美国人说，他们连一个亲近的朋友都没有。有1/2美国人说，只有2个以下的朋友，而大多数是他的家里人。那么其实有朋友，他说有什么好处呢？他建议说，第一个，有朋友的人呢比较长寿啊，寿命比较长，是吧？他其实说，现在科技发达，我们交往的方式很多，又有什么 iPad， 什么这个 email， 还有什么 Facebook 都有，你可以做很多交往。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如果你遇到一个美国的 Katrina 那种台风，说你可以家被毁了以后，你到另外一个朋友家让你住3个月的，能有这么一个朋友，这又是一回事。弟兄姊妹，有朋友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为什么？人跟人现在交往虽然工具很多很发达，但是人的关系越来越差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之间的彼此防范的心，没有一种爱心。所以耶稣基督反其道而行之，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再讲一个反面的例子啊，罗马书16章大家读过没有？你可以翻开看一看，罗马书16章讲的一个很少有人读这段经文啊，几乎没有人读过，可以说，为什么呢？16章呢，讲到保罗16章从1节一直到23节，他干什么呢？问安，他问很多人的安啊，你看看，你要打开看看就知道，问了许许多多的安，问这些人，问了，我数了数，问了30多个人的安。这罗马教会啊，他从来没有去过，但是他问罗马教会的安，还不包括他的老朋友，像提摩太呀、提多呀、巴拿巴这些朋友，老朋友还没有写，就问了一般的教会的人，问了很多安。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是多有福的事情啊！ 保罗不但学到了主的教导，而且他的生活中也实践了主的教导，爱弟兄姊妹。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没有忽略一些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实现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可以找到最真心的朋友，你可以找到最知心的朋友。我们在教会里都知道，我们不是为了利害关系，而是以耶稣的爱心来爱你。我们用耶稣的爱心来接待你的朋友。当你有了难处以后，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接待我们，安慰我们，关心我们。我想我家里如果有一天失了火了，我可以在我教会找一个朋友家住三个月，不会有问题。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去做对你的朋友吗？哎呀，不行啊，我家里有孩子要上学，我孩子要学钢琴。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但是实际上对有些人来不一定这样啊，对某些人来讲的话，教会生活就是礼拜天，这礼拜天我来了，下礼拜天再见，拜拜。有的人到教会来了一阵子以后呢，还没有什么朋友。我想呢，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一个就是说有一半是教会的责任，一半是你自己个人的责任。什么是教会的责任呢？我们是不是特别关心那些新来的朋友，尤其是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关心他们，关心我周围的弟兄姊妹？新来的朋友我们是不是探访过？那么对个人来讲，你到了一个新的教会里面，尤其你是信主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你要融入这个属灵的团体，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让我也成为这个爱心中大家庭的一个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要了解，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话，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一个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我们的爱，爱弟兄的爱，爱姊妹的爱，主内彼此相爱，必须是这样的爱。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教会不是一个爱心人的集合，不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有爱心我才来加入，不是这样。我们的爱不是人类的延长，我们的真爱是脱胎换骨的爱，为弟兄姊妹舍命的爱。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神的拣选。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想请问你，你是不是有感动，愿意接受神的拣选？因为主耶稣的意思是叫万人得救，不叫一人沉沦。他也用他的话来呼召你，愿你用信心来接受他。当你愿意接受他做自己救主的时候，你就是蒙主所拣选的，可以得生命，得喜乐，得神的爱，可以有结果子。这一切属灵的福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看你在约翰福音的15章19节到17节告诉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特别是为 Madison 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也为 Madison 教会来的朋友们祷告。我们愿这个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愿我们教会都是实践彼此相爱、有爱心的地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找到我们的家。主啊，也是为我们还正在追求的朋友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但是如果你有感动，说我今天心里有一种感动，我愿意被拣选，我愿意得神的爱，我愿意有新的生命，我愿意有喜乐，愿意我生命中有目标，愿意让我脱胎换骨。弟兄姊妹，我就给你个邀请，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就请你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我们想为你祷告。我们因为主耶稣说，在众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然认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我心里有感动，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我的生命愿意跟他连起来，愿意有平安喜乐。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再问一遍，如果弟兄姊妹你要有感动，我邀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位吴老师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们看这位伯父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再呼召一遍，这不是我在呼召你，是这位神的话在亲自呼召你。如果你有感动，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你祷告。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欢呼，地上的众人都欢呼。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看到吴老师和这位伯父愿意接受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的话语。我们愿意今天圣灵和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